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毅。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举办情况。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于2010年2月12日至2月28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举办。温哥华奥委会花费了1660万加元在塞普里斯山的设备升级上，这是自由式项目和滑雪板项目的举办地。2009年2月，随着 Hillcrest 公园的奥运会及残奥会中心的开放，2010年温哥华奥运会和冬奥会的所有运动场馆都准时完工。 The Vancouver Olympic Committee spent $16.6 million on upgrading facilities at Cypress Mountain, which hosted freestyle events including aerials, moguls and ski cross and snowboarding events.With the opening in February of 2009 of Vancouv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Center and Hillcrest Park, which hosted curling, every sports venue for the 2010 Games was completed on time and at least 1 year prior to the Games.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Olympic Committee, 奥委会。The Vancouver Olympic Committee spent $16.6 million on upgrading facilities at Cypress Mountain. 温哥华奥委会花费了1660万加元在塞普里斯山的设备升级上。所以这里的温哥华奥委会就是 The Vancouver Olympic Committee. Committee 这个单词的拼写是 COMMITTEE.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12 p.m. Beijing time.